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9集《有孕三》。沈婉云一惊，可皇后身边的宫女已经走上前来，他们动作十分迅速，沈婉云甚至来不及阻拦，那两个宫女已经十分粗暴地将沈清掐醒。沈清方醒，腹中仍是绞痛，却听得高座上的皇后冷声问道： 沈清，本宫问你，你腹中骨肉的父亲是谁？ 沈清一听此话，身子僵住，求助般地望向沈婉云。沈婉云情急之下，只同沈清微微摇了摇头，叫他千万莫要乱说，至于以后，沈婉云总会想法子将他救出来的。沈清见沈婉云摇头，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却也不敢胡乱说话，便支支吾吾道： 臣女，臣女， 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沈妙轻轻地叹息一声：大姐姐还是说出来吧，如今犯了重罪，既然都是这样的结局，总不能只让你一个人担着这条性命吧。沈婉云狠狠地看向沈妙，恨不得撕碎了沈妙的嘴。沈清身子一颤，目光中尽是惊恐，沈妙话中的意思，他竟是难逃一死了。生死之间，沈清什么都顾不得，突然高声道： 不不，我的孩子是亲王殿下的，我腹中的是亲王殿下的骨肉。 今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、好好的回朝宴竟是牵扯出许多事情。玉亲王，众人朝玉亲王看去，后者眯了眯眼睛，瞧着沈清的神色却是十分阴沉。 青儿，别胡说。 任婉云扑将过去，一把捂住沈清的嘴，可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怎么也收不回来了。沈清瞪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玉亲王。他想的也很简单，既然私通外人，未婚先孕是一个必死的结局，可是只要肚子里怀的是玉亲王的骨肉，那就是和皇室血脉有关联的，这样一来就等于拥有了一道保命符，无论如何皇帝也不会下令处死自己的侄子。沈妙看着沈清，心中有些好笑，他大约能够猜透沈清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，可是他却忘记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做去母留子，后宫之中这手段百用不厌，沈清真的以为凭借着那点子骨肉就能活得安然无恙吗？不过是死得更快罢了。帝后的神情阴晴不定，若是此时牵扯上了玉亲王，的确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南卷席上，沈秋和沈信对视一眼，沈信还好，只是对此事有些愕然，沈秋却是暗中握紧了双拳。之前沈妙一直不敢告诉他那奸污沈清之人究竟是谁，如今却是全都明了了，难怪沈妙不肯说，原来是玉亲王。一想到若非沈妙运气好，如今落到沈清这个地步的就是自己的亲妹妹，沈秋的心中就生出一股子郁气来。玉亲王没有承认，可是也没有否认，这么一来几乎就能确定下来了。众人看着沈清的目光皆是同情和怜悯，玉亲王一向是喜欢以各种手段暗中掳掠少女的，就连官家女儿也感动，如今倒霉的这个人恰好就是沈清。一片沉默中，沈妙的声音轻轻响起，她道： 难怪之前亲王殿下提出要娶沈家姑娘，原来是想给大姐姐一个名分啊。这话声音不大，却令在场的所有人皆是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啊，方才玉亲王说想娶王妃，中意沈家姑娘，原来竟是沈清，这不连孩子都有了。一时间看向沈清的目光又变了变， 如此一来，倒不像是玉亲王强迫于他，而是沈清自愿想当王妃的了。 这沈武小姐好厉害啊。 苏明芳惊讶道。 颠倒黑白的本事也是极高。 大多数人被牵着鼻子走，却并不代表所有人。头脑清楚的人可还是深深地记得，当时玉亲王说要娶沈家姑娘的时候，看向的可是沈庙。谢景行抱着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对面的紫衣少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宫宴上的所有人都已经被沈庙牵着鼻子走了。如今发展到这个地步，都在他的算计之中，而这其中也并非没有凶险。他胆子够大，敢赌，下手又准确，将所有人的反应纳入其中，下得一手好棋。既然如此，他倒也不介意推波助澜一下。当即谢景行便开口道， 有情有义甚好。 皇帝的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。要知道，从前玉亲王虽然也胡闹，却不会将这些事情闹到台上来，私下里再如何，总有法子解决。可是这摆在了大庭广众之下，惩治这个皇帝吗？只怕会让玉亲王心中生怨。就此接过吗？当皇帝的如此包庇，上行下效，也不能震慑百官。而沈庙和谢景行的话却是很好地提出了一个法子。如果说是这二人情投意合之下做出的事情，倒也无可厚非。他看了一眼皇后，皇后心神领会，说道， 哎呀，原来之前皇帝所说的心仪姑娘竟是沈家小姐。不过你们二人实在是太乱来了，惹出这样大的祸事，日后该当如何？ 沈清心中大松了一口气，不顾腹中的疼痛，半爬起来跪在地上磕头恳求道， 都是臣女的错，可臣女舍不得腹中骨肉，恳求陛下娘娘看在臣女腹中孩子的份上，饶过臣女一回。 嘘声四响，沈清这一回毫无半点尊严，只将里子和面子都丢尽了。皇后也是厌恶地瞧了他一眼，却是淡淡地说道， 罪责难逃，不过今日既然是回朝宴，只论喜事。王帝也这么多年官身一人，本宫今日全当做个好事，送你二人一桩赐婚，也是金玉良缘。 沈清捡了条命，连忙欣喜道， 谢陛下，谢娘娘成全。 殊不知他这番举动落在别人的眼中，要多出丑有多出丑。从前沈清只说沈庙上不得台面，如今沈清自己也成了沈家最上不得台面的嫡女。玉亲王阴恻恻地看着沈清，目光一转又落在沈庙的身上。高座上，皇帝警告地盯着他，玉亲王便只得拱了拱手，缓缓地说道， 谢皇兄皇嫂成全。 只是那话中的阴寒，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。沈庙唇角一扬，毫不惧怕地与玉亲王对视，一双清澈的眼眸中星星点点都是愉悦的神情，然而那愉悦中又藏着一丝凶戾，仿佛巨兽一般的凶残。今日只是开头小菜，真正留给玉亲王府的还在后头。当着玉亲王的面将他打好的算盘清空，想必此刻的玉亲王心中已经是暴怒万分了。人在怒急攻心的时候最容易犯错，而这犯错的丝毫就如同棋盘上棋子的错子，乘胜追击，蹑足斩车，很快就可以将军。他歪了歪头，眼睛异常的明亮，然而唇角噙着的笑容让人细细看来却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。开始了，玉亲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